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80集，咽喉的身份。庞玉的话说完，众人都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。 什么没好处啊？ 哇，你们第一天认识我爹啊？你们什么时候就我爹主动请缨往危险地方跑的？ 众人愣了愣，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好像确实没有。 除非啊，是有什么天大的好处，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理由。哎，你们想啊，我爹现在就心心念念地惦记着香香，就算你给他大把的银子，让他少陪香香一天，他都不肯。钱权势啊，我爹都有了，长生不老、百毒不侵什么的，又不是他的风格。他之前还说，只要公孙在，估计啊，他活到90岁都没有问题，能活到90岁就够本了。所以嘛， 众人都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一起问庞玉：“ 你觉得你爹还有什么隐瞒着的没说吗？” 啊，以我对我爹的了解，他应该是还有什么关键的信息没说出来。 众人都盯着庞玉看，庞玉倒是也不着急。 不过嘛，我爹既然敢和包大人一起去，就表示啊，不是什么贪赃枉法的事情，估计啊，是什么私事儿。 也许刚才人多，所以太师不好意思说出口。 众人想了想，彼此对视一眼，太师说不出口的事情，众人突然有一点点八卦。 难道是感情问题？ 感情？也对啊，20年前太师还年轻。 我爹想要去找旧情人？哎呀，没理由啊，我爹都娶了7个了，而且我那7个妈处的也都很好，有喜欢的就接回家吗？管他什么身份。 有夫之妇呢？ 林焰火突然来了一句，众人张大嘴，庞玉也惊骇。 不是吧， 会不会还有孩子？ 白玉堂又戳了一句，众人再一次张大嘴，庞玉捂嘴，随后抱着胳膊。 私生子？不是吧，那老头年轻的时候这么不靠谱啊。 包大人房前的院子里，正端着饭碗的庞太师转过脸打了个喷嚏。包大人夹了一筷子菜吃饭。 怎么，做过什么亏心事啊？ 不晓得你说什么。 太师双眼瞪得溜圆，嚼着菜。包大人笑了一声，放下碗筷，拿起勺子喝汤。 你骗别人也就算了，连我都想蒙。 太师白了包大人一眼，那神情似乎还有些心虚。包大人就拿着勺子指着他：“ 你个死胖子，无力不起早，你会这么好？为了抓个什么妖怪跑去冒险？你最多也就做到跟我讲一声，让我去查，等查明白了，告诉你个结果。”然后呢，有功劳你也来沾沾光，有风险你就躲得远远的。 哎，我说黑子，咱俩也算共过患难，你别说的我那么不讲义气啊。 少废话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不然这次啊，休想我带你去。 你 太师也没辙，犹豫良久，叹了口气，放下了碗筷，看了看四周。包大人看来是特地将所有人都支开了，连包夫人都在别院里和红九娘一起吃饭，躲得远远的，这院子里就他俩。 黑子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有一段时间做过先皇的侍卫？ 包大人点了点头。庞吉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机灵鬼，不仅聪明，分寸拿捏的还准，先帝相当的喜欢他，不然也不会总是叫他入宫，从而直接导致庞吉带着幼年的庞妃入宫，和赵祯成为了青梅竹马。先帝在身体比较差的时候让庞吉在身边做侍卫，其实是暗中吩咐他做了很多事儿。庞吉虽然功夫不好，但是办事得力，换句话说，知道先皇最多秘密的就是庞吉。 太师又看了看左右，确定没人，拖着凳子往包拯身边靠了靠，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来，放到了包大人的眼前。 你瞧一眼。 包大人低头看，就见庞吉拿出来的是一块金印，巴掌大，上边没有字儿，只刻着一个图案。这图案十分的怪异，是一个人，但人的形态很抽象，腿部和下边又是羽毛，似乎是鸟尾，总体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只鸟正在变成人，或者是一个人正在变成鸟。包大人接过来看了一下，微微皱眉，确定自己没见过，于是看庞吉，太师咳嗽了一声，凑到包拯耳边。 阴侯真名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 跟阴侯有什么关系啊？ 阴侯根本不姓阴，之所以叫他阴侯，是因为他本身是侯爷，然后他父辈是世袭的阴王，原本应该是阴侯。不过传到后来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真正意思了，为了掩盖身份，所以索性就姓阴了。 包大人此时双眉深锁，看着庞吉。 阴王？哪个阴王？ 复姓的那个，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复姓。 包大人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原来如此，难怪轩辕破能用展昭的身份威胁白玉堂，原来是这样。展护卫知不知道？ 不知道。 不过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以现在阴侯和展护卫跟皇上的关系。 说着，包大人瞄着太师。 皇上知道这事儿吗？ 那就没准了。我觉得八成是知道，不过你也清楚的，皇上的心思谁能猜到？ 皇上应该不会为难展护卫和阴侯了吧？ 你说你这黑子啊，平时精明，怎么关键时刻傻了？展昭和阴侯那是多么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展昭给开封府带来了多少人，白玉堂、天尊、整个魔宫，这是什么样的大好处啊？皇上那么精明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让这个秘密公之于众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事情他做过吗？ 莫非是先皇曾经想对付阴侯？ 说出来你都不信，从太祖那一代开始就留有家训，不得伤害阴王后人。 有这种事情？ 千真万确。 为什么？ 太师一摊手，那意思以后咱们死了下去见到太祖倒是可以问问他。包大人伸手拿起那块金印看了看。 这该不会是当年阴王的令牌？ 当然不会。 包大人叹了口气，都想踹太师一脚了。 那你说了半天，你说的我紧张死了，这究竟跟阴王还有展护卫什么关系啊？ 这个令牌就叫血雨令，血雨大概是150年前到200年前英王他们那个年代被供奉的一个邪神。 嗯，那个年代正好是个乱世，血雨我是没听过，但是当年有很多古怪的教派横行。 对喽，就是教派。 血雨是个教派 啊？控制人心的教派，相当的邪门，供奉的是邪雨之神。 哦，我就说当年你在大理寺当的也挺大的官，没理由亲自跑去个小县城查贪官啊。原来皇上秘密给了你个任务，让你去查邪雨教的事。 这块令牌是当年那个大贪应天府知府刘天家里抄家的时候抄出来的。 所以你怀疑刘天跟当年的邪雨教有关系？ 我是奉命去调查的，但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，包括做梦梦到邪雨等等，都是真的。 你是说你夜里梦到邪雨是受邪雨教影响？ 嗯。 可之后怎么不调查了呢？ 包大人不解，随后突然想起来了。 哦， 那时候正好先皇驾崩，新皇登基。 可不是，这事情之后就没人再安排我查了，而且你也知道，之后我就越来越忙了。 说了半天，邪雨跟展会的身世有什么关系啊？ 唉，邪雨教那些年信奉者无数，但后来突然一夜之间被灭了教，知道理由吗？ 哦，当年教派肆虐，各种骗百姓钱财，搞得乌烟瘴气，英王屠过七教，将当年最大的七个邪教教派的头头都砍了，而且在他当权的那段时间根除了这些教派，之后的朝代才都安生了。 你竟然知道啊？ 我是龙图阁大学士啊，有些事情虽然封锁了消息，各种正史里头都不提，但密室里还是有的。也难怪没人怀疑过殷侯的身份，当年英王那一段呢，太祖不知道为什么吩咐史官一律不准记录在史书里，写书的人也不准提，刻意抹去了那一段，以至于现在好多老百姓啊，知道柴荣，知道李变，却没人知道英王的存在。 可惜百密一疏，七大教派的那帮妖孽都宰干净了，唯独跑了一个 邪雨教的人。 没错，邪雨教教主的儿子，当年他四处逃窜，最后染了重病，是自杀的。 自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尊尊， 哎，小素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其他人呢？ 爹爹去善堂坐诊了，舅舅去军营了，猫猫白白约会去了。 约会？ 是啊，猫猫白白一起出门，我问他们去干什么，小林子这么说的。 哦，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了呀？ 是哦。 那，哎，我们去玩吧。 不行哦，尊尊，你要跟我待在家里的。 为什么？ 编剧姐姐说你光吃不干活。 嘿，那小丫头。 尊尊，编剧姐姐说你要是哪天主动干活了，她就给你买古董哦。 啊，真的吗？什么都可以？ 对哦。 哎呀，这好办，看我的。小家伙们，我想说什么你们知道的哟。 尊尊不认真哦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帮你拍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为了尊尊的古董，记得多多订阅分享哦。